心里藏，张开手拥抱就不会遗忘，谁在身旁，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，天堂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，理直气壮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 前不久有人